酒杯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浓转淡，琴声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淡然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只此歌一半，幽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天真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遍地树根里放尖叫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献一份吻意，天真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白发拉近，银河的结局，不转身的情话，自此独自你，永远的笑意。锦衣跃然于万地，临摹送别落款时却惦记着你，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，窒息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天外芭蕉惹走雨烟魂的土里，把我路过莫大江南小镇河的你，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飞隐去，在哪里？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遍地树根里放天下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献一份吻笔，天真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飞花落尽，铭刻了结局，不转身的情话，自此独自你，永远的笑意。 一个人的笑意。